城市，作者魏杰。这是一个非常奇怪的城市，它一直在下雨，从来没有停过。人们在雨里面散步，在雨屋里面吃饭，在雨屋里面睡觉。所有的人都喜欢这个城市，除了专门负责灭火的消防员叔叔们，因为一直下雨，不管哪个地方失火，不一会儿雨就把它们浇灭了。所以这个城市根本就用不着他们。消防员叔叔整天愁眉苦脸的，唉，什么时候才不会下雨啊？而这个城市的其他人全都高兴啊，住在雨城市里真是太好了。哈哈，我们这里的云都自带洒水壶呢。哈哈，我们这里洗澡都是免费的。雨城市的大人从雨点里听出了音乐，雨城市的小孩忙着在雨城市里漂流和冒险。在这个城市里，蓝天白云豆沙饼是卖不出去的，人们最喜欢吃雨点叮当饼，这种饼吃在嘴里清凉凉的，而且还能发出好听的叮当声。雨城市会下各种奇特的雨，比如一年至少会下一次的闪电雨和泡泡雨。闪电雨是一种会发光的雨，有点像烟花。下闪电雨的夜晚是不用开灯的，到处都噼里啪啦闪闪发光的。下泡泡雨的时候，你一定要大大的张开嘴巴，泡泡雨点儿一落到嘴里，先闭一闭，然后再张开，呼啦，一个超级大泡泡就出来了，就像吹泡泡糖一样。一天，雨城市里来了一个小女孩，大家都不知道她是从哪里跑来的。这个小女孩站在雨里面，蹦蹦跳跳玩得非常开心。可是不一会儿她就不开心了，因为她的衣服全湿透了。为什么天还不晴啊？为什么彩虹还不出现啊？为什么下雨下雨下个不停啊？小女孩的声音很大，雨城市里几乎所有的人都听见了，可是他们听见了也和没听见一样，谁也不去关心这些问题，谁也不想去关心这些问题。天晴啊，彩虹啊，小女孩说出来的新词语他们从来都没有听说过，还以为小女孩在说一种外国话呢。哈哈哈哈，雨城市里小孩们哈哈大笑起来。天晴啊，彩虹啊，是什么意思？天晴是不是说雨鞋进水了？脚趾头在里面游泳的声音。彩虹是说天上下汽水吗？现在轮到小女孩哈哈大笑了。她从背包里拿出了一些东西，这些东西雨城市里的小孩从来都没有见过。看，这是气球，要是天晴，我们可以把它们吹大，就像这样。小女孩说着就吹起气球来。等吹大了， 我们就可以在外面玩拍气球的游戏。可惜现在玩不了。小女孩这么一说，与城市的小孩子们都感觉有点遗憾。 还有这个风筝。 小女孩又拿出一个风筝。 可惜也被雨淋湿了。要不然我们可以把它放得很高很高，很好玩的。可是 原来还有这么多游戏，与城市的小孩们都没玩过。与城市的小孩们好像有点明白天晴和彩虹了。小女孩还在继续从包里拿东西出来。 这个是飞盘，你们看，像不像外星人的飞碟？这个游戏玩起来很简单，两个人站远一点儿，你甩过来，我接着，然后我再甩给你。这个是我带来的最大的玩具热气球，如果不下雨，我就可以把它点燃，每次带两个小朋友飞上天一起玩。 与城市的小孩们兴奋地望着这个不知从哪里来的小女孩，她带来的玩具都是他们没玩过的。可是雨还是一直下啊下，突然雨停了。原来就在与城市的小孩们都盼着雨停的时候，雨点和雨点商量了一下，他们决定实现一次孩子们的心愿。况且在很远的太阳城里，有个小男孩正在那里盼着他们去呢。那里的小孩们想玩踩水、飘小船等等游戏。雨点们终于决定暂时告别这里，开始到处去旅行。这下好了，小女孩和雨城市里的小孩们可以一起玩游戏了。玩雨城市里的小孩们从来没有玩过的游戏，而很远的太阳城里，小男孩正在和那里的小孩们玩游戏，玩太阳城里的小孩们从来没有玩过的游戏。原来下雨不下雨都很好玩。 金鸟网，给孩子一个有故事的童年。